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5月5日22:40，洋舰队的炮烈已经把莱茵哈特·罗格兰的旗舰伯伦希尔几乎完全纳入射程之内。 元帅，首都海尼塞来了一封紧急通信。 要我们无条件停战？海尼塞那些家伙到底在搞什么？我们几乎是连续胜利，不，我们是赢定了。我们已经掐住帝国军的咽喉，正要让他们断气的时候，为什么这个时候叫我们停战呢？ 到底怎么回事？ 同盟军已经停止前进，不但如此而已，他们还提出了停战的提议。 司令官，我有话要跟你说。 我知道你想跟我说些什么，所以什么都不要说了。 既然你说你知道，那么我现在就确定一次，来吧，不要理会政府的命令，下令全面攻击。这么一来，你就可以得到三样东西：一是罗格兰公爵的命，二是宇宙，三是未来的历史。下定决心吧，你如果照这样前进下去的话，才能够让历史走上正轨啊。 这也是一种办法，不过这件衣服好像不太适合我的尺寸。传令下去，命令全军后退。格林少校。 是，元帅。 这也太离谱了，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呢？只要再一步，那些家伙就赢了，不是吗？为什么要放弃垂手可得的胜利？这应该有什么理由吧？这个理由起源于3天前在艾留瑟拉星域发生的事。 通告舰艇中的未确认航行物体，这里是帝国军的米达舰队，立刻停船，否则发动攻击。 我们是自己人，要求见司令官一面。 西达马林伯爵小姐，你怎么会来这里？ 你的意思是现在赶往巴米利恩星域也来不及了，是不是？ 是啊，即使以疾风之狼的超速飞毛腿，也来不及赶去救罗格兰公爵了。 那么你希望我怎么做呢？我看你好像有不错的代替方案，是不是？ 从这里到巴米利恩星域，一艘船可能没有问题，可是整个舰队移动的话，至少要花个4天的时间。今天是5月2号，到达的时候大概是5月6号了。我来这里之前已经仔细观察过巴米利恩的战况，同盟军的攻击猛烈，的确是非比寻常。照这样发展下去的话，恐怕5月6号你们抵达战场的时候，胜负早就已成定局了。但是从这里到同盟首都海尼塞只需要花2天的时间，而且同盟军已经把所有的战力全数投入这场巴米利恩战役，现在首都的情况可能呈现无防备的状态。我们可以一举入侵，强迫同盟政府投降，然后再叫他们命令前线的扬威力停止作战。 我懂了，你的意思是援军救援的方式不见得一定要上战场救援呢。 其实我向罗格兰公爵提过这个提案，可是被他拒绝了。他说在战场上打赢才有意义，我也承认这是正确的价值观，可是万一输了，这一切都归零了。 罗格兰公爵有考虑到输的事情吗？ 是啊，这次战况如果照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会变成罗格兰公爵这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体验。 关于这一点我已经明白了，不过伯爵小姐，目前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扬威力会听从政府的命令停战吗？以他的立场来看，胜利就在眼前，垂手可得，为什么非得放弃胜利停止作战呢？而且万一政府因此瓦解的话，他就可以轻而易举把政治权力弄到手了，难道你不这么认为吗？ 这一点我也曾经考虑过，但是我判断扬威力应该会听从政府的停战命令。如果他真的想要握权的话，在这之前他已经有好几次的机会，但是他都把这些机会给放过了，心甘情愿地当一名守备边境的军人。或许杨威利心中有比权力更贵重的东西，而他这种想法不光是理念，而是轻而易举就能感受到。我认为他非常值得赞赏，我也知道这么做很卑劣，可是只好利用这一点了。 可是说不定他会突然觉醒到权力的欲望，而不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里，因为这次的机会是过去不曾有的例子，而且是具有相当动人的魅力。 是啊，我也不敢说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就因为这样，你认为我的提案是无意的，不值得采用了，是不是？ 不，我明白了，西达马林伯爵小姐，就照你的计策去做吧，其他好像也没有别的方法了。 真的很谢谢你，我由衷的感谢你的决定。 可是光只有我一个人也是不行的，我想你应该知道为什么才对。 我懂，因为你没有去战场营救罗格兰公爵，反而单独跑去进攻海尼塞的话，这么做可能会被怀疑有政治上的野心。那么你打算找哪一位同行者跟他一起分享攻击呢？ 在临近星系的人联络起来比较容易，力量也值得信赖的男子汉，他就是奥斯卡罗塔尔。伯爵小姐，你有不同的意见吗？ 没有，我认为他是当然的人选。 就是那么回事。可是罗塔尔指挥官他会怎么想呢？会不会变成帝国军互相残杀的局面呢？ 拜耶兰，你文学想象力还蛮丰富的嘛。罗塔尔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是一个能跟不明事理的人交往十年以上的那种温和人士。你要怎么天马行空的想象是你的自由，不过会导致不必要的误解的言行你就要谨慎点。 是，对不起，我说这种话太冒失了。传令下去，我队采取第一级战备状况。 这是为什么呢？ 实施备战，预防敌军的突袭，这是身为军人应该做的事。我们现在可是在敌国的境内，不是在故乡小学的校园里面，不可以想做那种背着老师偷偷睡午觉的事情，你懂吗？ 是，对不起，我马上传令下去。 不过说真的，我觉得这么做好像太过头了一点。 临街在米达舰队附近的部队有一个拜耶兰少将的部队，很奇怪的突然采取严重的警戒状态，不晓得是不是有什么突发状况。 报告，米达指挥官来电。 传到荧幕上。这样啊，如果我不只是拒绝这个提案，还出动妨碍的话，那么米达将会不惜一战。看来这好像不是出自米达的指示，是拜耶兰那个毛头小子擅自做主的事。 我这种行为是不是愚蠢到了极点？反而给具有不凡野心跟才能的人，让他们知道了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存在。既然现在赶到战场上已经救不了主君的话，连没有野心的人都会萌生可怕的念头啊。 我早就料想到如果无法顺利掉头的话。 这两个人虽然被称为帝国军的双臂，然而我考虑提出这个提案的对象并没有选择罗塔尔指挥官，而选择了米达指挥官，多少也是因为感受到这种潜在的危机。 好吧，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遵从马林小姐的提案去做。我支持全部的部队立刻向海尼塞进攻。 不过为了进一步讨论细节，我会到你那边去，当然要等到舰队完全整合以后。如果把米达叫到这里来的话，那个火气方刚的拜耶兰说不定会认为我要拿米达来当人质，会引起过度的反应，说不定没有必要勉强。对， 米达跟罗塔尔这两个被誉为帝国军双臂的名将，率领了合计30,000多艘的大舰队，朝着自由行星同盟的首都海尼塞袭来。这是5月5日的事情。 我是银河帝国军一级上将沃夫肯米达，现在你们首都海尼塞的上空已经在我军的压制之下，我对自由行星同盟政府要求全面讲和，立即停止一切的军事活动，解除武装。不听从的话，我将对首都海尼塞发动没有差别的全面性攻击。我给你们3个小时的时间考虑。 在这之前，先让你们看个余兴节目。这样就够了。所谓权力者这种人，看到一般民众的房舍被烧毁了，眉头也不会动一下的。可是政府机关的建筑物被破坏的话，可能就会吓得脸色发白了。 你是尽可能不要危及到市民的生命财产是吗？ 是啊，因为我也是平民出身的。 指挥官，现在能不能下达一项消息，就说投降的话最高责任者将不予问罪。我们这么做的话也可以给他们一个方向去思考。 照道理来说，这种话真的很让人泄气，不过我想照你说的可能会有效果，我会传达下去。 我的结论是， 接受帝国军提出的要求。既然他们说要发动全面性的攻击，我们别无选择。 议长， 难道说我已经正式被罢免了吗？应该不是吧。既然这样，下决定结束战争的责任还有资格，应该还掌握在我的手中。我只是在这个责任和资格上做了我应该做的事罢了。 绝对不能够这么做。你没有资格滥用共和政治的制度，你也没有权利破坏他的精神跟历史。就凭你一个人，要把亚雷海尼塞以来两个半世纪辛苦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精神毁于一旦，是不是？ 你这话说的还真是冠冕堂皇啊，艾朗兹。说不定你已经忘记了，可是我却记得很清楚。你要我一定要把你弄进阁僚，拿了一个昂贵的银壶跑到我家来拜托我那一晚的事情。还有，你是怎么向企业界收取高额的政治现金和回扣的？分配选举金的时候，你又从中坑了多少钱拿去周转买别墅？用公款旅行的时候，你有多少次带着你的老婆以外的女人一起去？这些事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你说的没有错，我的确是一个三流的政客，我能够有今天的地位也都是拜你所赐，我的确欠你一份恩义。但也因为如此，我才更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成为王国的为政者，在历史上留下臭名。请你重新考虑一下吧。罗格兰公爵如果死了的话，帝国军就会重返帝国，当他们再度掀起一场争夺王位之争时，杨指挥官就可以重新建立我们的国防体制，所有的问题也都迎刃而解，而且我们下一任的政治指导者会协助他。 哼，杨威利，你也想想看，杨威利那个大笨蛋，要不是把守护我们这个行星的阿尔蒂斯的首饰给毁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保护我们自己了，不是吗？今天会有这种下场，全都是杨威利害的，他算什么名将吗？我看他不过是个看不到未来的蠢蛋罢了。 阿尔蒂斯的首饰，伊谢伦要塞，难道你们还没有察觉到吗？不管硬体方面再怎么强大，最重要的是在于使用他的人呢。这种危险性杨威利已经提出来过好几次了，可是呢，你们根本不听。让事态演变到这种地步的人是谁？而且在这种最恶劣的情况下，杨威利拼命地在做起死回生的奋斗，难道你们还要出来妨碍他不成？现在呢，还有你们自身的安全来交换。总而言之，同盟的气数大概也已经尽了。政治家玩弄权谋，军人就像在阿姆利兹亚看到一样，热衷于投机的冒险。不，连市民都把政治交给一部分的政客，本身一点参与的意愿都没有，嘴巴上高喊着民主主义，却怠惰于维持民主主义的努力。专制政治如果垮台了，那是君主跟重臣之罪。然而民主政治如果崩溃了，这都是市民的责任啊。 你的演讲结束了吗？ 是啊，该演讲的时间已经结束了，接下来该是行动的时候。你给我听着，多留你一掌，我拼了这条老命也要阻止你。 司令官，不要冲动啊！ 可以这个样子， 这不就跟政变一样了吗？ 啊！ 怎么搞的？怎么回事啊？啊！ 地球教徒！ 把他们带下去关起来。 首都到底变成怎么样？被帝国军攻击？ 投降了，全面投降了。那些王国奴的家伙高举双手投降，还拼命喊救命呢。 那么同盟会有什么下场？ 什么下场？只是变成帝国的一部分呢。说不定形式上啊，他们可能会允许我们自治，不过只是形式上，而且可能不会让我们自治太久。 接下来呢？ 我怎么知道啊？你去问罗格兰公爵啊，那个金发小子。今后那个小子就是我们的太上主人了。 我们应该是正义的一方啊，为什么要对那种黑暗的专制势力跪下来向他们屈膝乞和呢？难道说我们这个世界病了吗？ 这是政府的立敌行为。 没错，政府背叛了我们，政府背叛了国民对他的信赖还有期待。 他们是一群卖国贼，我们没有必要听从卖国贼的命令。 说得对， 说得对，要听他们的， 要听他们的。 可是我的家人都还在海尼塞啊，如果拒绝投降，他们就会受到全面性的攻击，所以政府才会答应投降的。我的家人， 臭 小子，说什么？ 就是， 我们去拜托杨元帅，请他贯彻真正的正义，不要听从这种不合理的停战命令。好不好？ 对对对， 做 对 这么做， 就这么做。 对， 我们去找元帅， 快点！ 找元帅， 我们去拜托他。 找元帅。 先叩部中将。 哦，既然你愿意特地来见我的话，我可以有所期待了，表示你的意见跟我一样，你也认为杨指挥官应该不要理会政府的停战命令吧。 中将，我很能了解你的心情，不过如果这么做的话会留下一个很坏的潜力，如果允许军队司令官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不把政府的命令放在眼里的话，那么民主政治最重要的事情，国民的代表控制军事力的这个机能便无法发挥作用。你认为杨指挥官会创造出这个潜力吗？ 那么我先问你，如果政府下令屠杀毫无抵抗能力的民众，军人是应该听从政府的命令吗？ 这种事情当然是不允许的，这是非人道的事情。身为一个军人之前，当身为一个人的尊严被质问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身为一个人的部分才对，那个时候即使是政府的命令也要违背他才行。不过正因为如此，除此以外的情况，当我们必须身为民主国家的军人行动的时候，我认为应该遵从政府的命令才是，要不然的话，即使是站在人道的立场，也有可能会被指责为恣意妄为。 孩子，不，有李安米在中尉，你说的这番话完全正确，但是这个程度的道理我也是懂的，虽然懂，可是我还是非得说出来不可。 是啊，我很了解。 杨指挥官这个人没有政治上的野心，说不定他也没有政治的才能，但是像多留尼把国家私物化当作是他自己的，把政治权力当装饰附属品，做出背叛市民对他的期待的勾当，这个杨指挥官就办不到了。 是啊， 杨指挥官的能力跟历史上的大政治家们相比或许不足为取也说不定，但是现在要比较的对象只有多留尼一个人就够了。 我赞成，我也是这么认为，可是多留尼议长是市民多数的选票选出来的元首，即使是错觉造成的结果，然而要矫正这种错觉也得要由市民本身来做才行，也不管花费多少的时间，身为职业军人绝对不可以想借着武力来矫正市民的错误，否则就会像两年前的救国军会议的政变一样了，变成军队指导国民，军队支配了整个国家。 银河帝国说不定会要求交出杨指挥官的命作为和平的代价，如果政府答应他们命令杨指挥官去死，那个时候怎么办？难道我们要唯唯诺诺地听命吗？ 绝对不可以让这种事情发生。 但是我们非得听从政府的命令，不是吗？ 那是指挥官的问题，而这是我的问题。我可不想听从屈服于罗格兰公爵政府的命令，我所听从的只是杨威利指挥官一个人的命令而已，因为指挥官接受了停战命令，所以我也非得接受不可。 尤里安，或许我的话有些失礼，不过你真的长大了，我也应该跟你看齐，应该接受的事情就该试着去接受它，不过我还是觉得有些事不能让步，不过这一点也是正如你所说的。 这样啊，罗格兰公爵平安无事。 西达马林伯爵小姐，你的智谋胜过一个舰队的武力，今后也希望你能够继续为罗格兰公爵贡献出你过人的智谋。 不敢当，这都多亏有你们两位指挥官的协助，也请两位作为罗格兰公爵的双翼继续辅佐公爵前进。 老实说，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这么顺利，真是太完美了，想不到同盟政府那些家伙这么没用。 就是啊，我还担心同盟的掌权者万一不顾自己的生命拒绝我们的要求的话那怎么办，当初我还担心的要命呢。这么说可能有点奇怪，那些人真是没用。 以一人花了一世纪才建构起来的国家，光是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就能把它给毁了。 国家灭亡的时候就是这么回事啊。 黄金树王朝、银河帝国废杀，还有自由行星同盟，我们亲眼目睹了这三个支配瓜分宇宙的三大势力的灭亡啊。这句话也不晓得是谁说的，后世的历史学家一定会非常的羡慕我们吧。 停战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这是政府的决定，但是如果你们自由行星同盟的军人为了自保而打算把梅尔卡兹将军牺牲掉的话，这种自私的行为我是绝对不可能会接受的。 舒奈德， 不，梅尔卡兹将军，舒奈德中校说得非常有道理 啊。 我请梅尔卡兹将军离开我的舰队 啊。 我没有办法预知未来的事情，但是就如舒奈德中校所说的，同盟军政府或许会把你交给帝国军献媚，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我是同盟的人， 必须要跟政府的这种蠢行打交道，但是你们并没有这个义务。如果你们不离开这艘即将沉的船，我会非常伤脑筋的。请你们带走几艘战舰，当然燃料、食物、人员也都附上。一旦立于败者的处境，那么同盟军也就没有办法保有和以前同样水准的武力。既然迟早都会在帝国军的手中毁坏的话，还不如把它先藏起来比较好。只要说打仗的时候被毁了或者自爆了，这样报上去就可以了，他们要确认也很难的。 你这么说我很感激，杨指挥官，不过你要留下来一个人扛起责任，难道你会认为我会愿意逃命去安全的地方吗？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的，但是梅尔卡兹将军，我可不是要你到别的地方去逍遥哦。其实我是有一个更蛮横无理的打算，为了日后，我想将同盟军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最精髓的部分，请你帮忙把它保存下来。简单的说，就如以前《罗宾汉传奇》里面说的，我希望你能够率领这个活动的谢伍德森林。 很好，我赞成。所谓自由行星同盟的自由，就是自由独立的意思。隶属于帝国领域下的同盟，我一点眷恋都没有，那就像是啊，没有自尊心的女人一样，毫无魅力。我愿意跟随梅尔卡兹将军一起走。 先扣部连队长允许的话，我也愿意一起走。我也是个亡命者之子，事到如今更不愿屈居帝国下风，请让我随着梅尔卡兹将军一起走吧。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希望有朝一日杨指挥官一定要当我们的总指挥，只要有您在的一天，我们蔷薇骑士连队永远发誓效忠你。这是军阀化的第一步，不是对国家也不是对政府，而是对个人发誓永远效忠。伤脑筋。凯塞尔中将，您这么说，那么您打算怎么办呢？我要留下来，或者说非留下来不可，将官大量消失的话，可能会招来帝国军的疑惑，我跟杨指挥官一起等候处置。 我看我们也只有这么做了，不知道关键人物的梅尔卡兹将军您的意向如何？ 当初我亡命来的时候就把一切都交给你了，既然你要我这么做，我当然很乐意照你的意思去做了。 真的非常感谢你，那么就有劳您了。 好，既然决定了就快点准备吧，拖拖拉拉的话，万一帝国军其他舰队赶来了，到时候我们就没有地方躲了。走吧。 对对对，对，走吧， 走吧，走吧。 对不起，菲利加，如果看到别人做这种事，我一定也会认为他是个大白痴，但是结果我还是只能用这种方式生存。我知道我这么做的话反而会给我喜欢的人带来麻烦。 我真的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做的是对还是错的，不过有一件事情我非常的清楚，那就是你所做的事所做的判断我都非常喜欢。 他把胜利让给了我，是这样吗？这真是太丢脸了，原来我得到的胜利是别人拱手让给我的，简直就像在乞讨一样。宇宙历799年，帝国历490年5月5日22:40，前后为期12天的巴米利恩星域会战终于结束了。帝国军的舰艇损伤率87.2%，将兵死伤率72%，同盟军的损伤率81.6%，将兵死伤率73.7%，两军合并丧失了250万条的人命，果真是一场死斗。 由于停战，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杨威利和莱因哈特终于见面了。莱因哈特征服同盟之后回到帝国，终于继位登基。下一集《银河英雄传说》，皇帝万岁！ 银河的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